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十六集，姑苏蓝氏这一任家主的两个儿子蓝焕和蓝湛，素享有蓝氏双璧的美名，过了14岁就被各家长辈当楷模供起来，和自家子弟比来比去，在小辈中出尽风头，由不得旁人不如雷贯耳。聂怀桑道： 还有哪个蓝湛？就是那个，妈呀，跟你我一般大，却半点少年人的活气都没有，又刻板又严厉，跟他叔父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魏无羡哦了一声问：是不是一个长得挺俊俏的小子？ 江澄嗤笑道： 哼，姑苏蓝氏有哪个长得丑的？他家可是连门生都拒收五官不整者，你倒是找一个相貌平庸的出来给我看看。 魏无羡强调：特别俊俏。他比了比头，一身白，带一条墨额，背着把银色的剑，翘翘的，就是板着个脸，活像披麻戴孝。聂怀桑肯定道：就是他。顿了顿说： 不过他近日闭关，你昨天才来，什么时候见过他的？ 昨天晚上。江澄愕然： 昨天晚上？ 云深不知处有宵禁的，你在哪里见的他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魏无羡指那里，他指的是一处高高的墙檐。众人无言以对，江澄头都大了，咬牙道： 刚来你就给我闯祸，怎么回事？ 魏无羡笑嘻嘻的道：也没有怎么回事，咱们来时不是路过那家天子笑的酒家吗？我昨天夜里翻来覆去忍不了，就下山去城里又带了两坛回来，这个在云梦可没得喝。 江澄问：那酒呢？ 魏无羡说：这不刚翻过墙沿，一只脚还没跨进来就被他逮住了。 一名少年道： 魏兄，你真是好彩， 怕是那时他刚出关在巡夜，你被他抓了个正着。 江澄道：夜归者不过卯时末，不允入内，他怎会放你进来？ 魏无羡摊手道：所以他没让我进来呀，硬是要我把卖进来的那条腿收回去，你说这怎么收？于是他就轻飘飘的一下掠了上来，问我手里拿的是什么。 江澄只觉头疼，预感不妙：你怎么说？ 魏无羡道：天子笑，分你一坛，当作没看见我，行不行？ 江澄叹气： 哎，云深不知处禁酒，罪加一等。 魏无羡道：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，我就问你，不如告诉我你们家究竟有什么不禁。他好像有点生气，要我去看山前的龟训石，说实话3000多条还是用篆文刻的，谁会去看？你看了吗？你看了吗？反正我没看，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 对啊，没错没错。 众人大有同感，纷纷抱怨起云深不知处种种匪夷所思的陈规，相见恨晚。 谁家的家规有3000多条不带重复的？什么不可境内杀生，不可私自斗殴，不可淫乱，不可夜游，不可喧哗，不可疾行，这种的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有不可无端审笑，不可坐姿不端，不可饭过三碗。 魏无羡忙道：什么 私自斗殴也禁？ 江澄说：禁的。你别告诉我你跟他打架了。 魏无羡说：打了，还打翻了一坛天子笑。 众人齐声地拍腿大叫可惜，反正情况也不能更糟糕了。江澄的重点反而转移了： 你不是带了两坛， 还有一坛呢。 喝了？ 在哪里喝的？ 当着他的面喝的。 我说，好吧，云深不知处内禁酒，那我不进去，站在墙上喝不算破禁吧？ 就当着他的面一口喝干净了。 然后 就打起来了。 聂怀桑震惊了，魏兄，你真嚣张。 魏无羡挑眉道，蓝湛身手不错。 你要死了，魏兄，蓝湛没吃过这样的亏，多半是要盯上你了，你当心点吧。 虽然蓝湛不跟我们一起听学，可他在蓝家是掌罚的。 魏无羡毫无畏惧，挥手道，怕什么？不是说蓝湛从小就是神童，这么早会，他叔父教的东西他肯定早就学全了，整天闭关修炼哪有空盯着我。 我 话音未落，众人绕过一片漏窗墙，便看到蓝室里正襟危坐着一名白衣少年，竖着长发和墨额，周身气场如冰霜笼罩，冷嗖嗖地扫了他们一眼。顿时十几张嘴仿佛被施了禁言术，默默地进入蓝室，默默地各自挑了位置坐好，默默地空出了蓝忘机周围那一片书案。江城拍了拍魏无羡的肩膀，低声道， 盯上你了，自求多福吧。 魏无羡扭头，刚好能看见蓝忘机的侧脸，睫毛纤长，极其俊秀清雅，人更是做得无比端正，平视前方。魏无羡有心开口搭话，这时蓝启仁却走进了蓝室。蓝启仁既高且瘦，腰杆笔直，虽然蓄着长长的黑山羊须，但绝对不老。依照姑苏蓝氏代代出美男的传统来看，当然也绝对不丑。只可惜他周身有一股迂腐死板之气，叫他一声老头毫不违和。他手持一幅卷轴进来，打开后长长的滚了一地，他竟然就拿着这幅卷轴开始讲蓝家家规。在座少年个个听得脸色发青。魏无羡心中无聊，眼神乱飞，飞到一旁蓝忘机的侧脸上，见他神情是绝非作伪的专注和严肃，不禁大惊， 这么无聊的东西他也能听得这么认真。 忽然前方蓝启仁把卷轴一摔，冷笑道，哼哼，刻在石壁上没有人看，所以我才一条一条复述一次，看看还有谁借口不知道而犯禁。既然这样也有人心不在焉，那好，我便讲些别的。虽说这句话安在这间蓝室里所有人头上都说得通，但魏无羡直觉这是针对他的警告。果然蓝启仁道，魏婴。魏无羡道，在。我问你，妖魔鬼怪是不是同一种东西？ 不是。 为何不是？如何区分？ 妖者非人之活物所化，魔者生人所化，鬼者死者所化，怪者非人之死物所化。 妖与怪极易混淆，举例区分。 好说。 魏无羡指着蓝室外的郁郁碧树道， 譬如一棵活树，沾染书香之气百年，修炼成精，化出意识，作祟扰人，此为妖。若我拿了一把板斧，拦腰砍断，只剩个死树堆儿，他再修炼成精，此为怪。 清河聂氏先祖所操何业？ 屠夫。 兰陵金氏家徽为白牡丹，是哪一品白牡丹？ 金星雪浪。 修真界兴家族而衰门派第一人为何者？ 岐山温氏先祖温卯。 魏无羡这厢对答如流，在座的其他人听得心头跌宕起伏， 心有侥幸的同时，也祈祷他千万别犯难，请务必一直答下去，千万不要让蓝启仁有机会抽点其他人。蓝启仁却道， 身为云梦江氏子弟，这些早都该耳熟能详，倒背如流，答对了也没什么好得意的。我再问你，今有一刽子手，父母妻儿俱全，生前斩首者逾百人，然其横死市井，曝尸七日，怨气郁结，作祟行凶，何如？ 这次魏无羡却没有立刻答出，旁人只当他犯了难，均有些坐立不安。 蓝启仁呵斥道，看他干什么，你们也给我想，不准翻书。 众人连忙把手从准备临时翻找的书上拿开，也跟着犯难。横死市井，曝尸七日，妥妥的大厉鬼大凶尸，难办得很。只盼着蓝老头千万不要抽点自己回答才好。蓝启仁见魏无羡半晌不答，只是若有所思，道， 忘机，你告诉他何如？ 蓝忘机并不去看魏无羡，颔首侍礼，淡声道，度化第一，镇压第二，灭绝第三，先以父母妻儿感知念之，了其生前所愿，化去执念，不灵则镇压，罪大恶极，怨气不散，则斩草除根，不容其存。玄门行事当谨遵此序，不得有误。众人长吁一口气，心内谢天谢地，还好这老头点了蓝忘机，要是轮到他们，难免漏一两个或者顺序有误。蓝启仁满意点头道， 一字不差。 顿了顿他又道， 无论是修行还是为人，都须得这般扎扎实实，若是因为在自家降过几只不入流的山精鬼怪，有些虚名，就自满骄傲，顽劣跳脱，迟早会自取其辱。 魏无羡挑了挑眉，看了一眼蓝忘机的侧脸，心道，原来这老头是冲我来的，叫他的好学生一起听学，是要我好看来着。 魏无羡道，我有疑。 蓝启仁道，讲。虽说是以度化为第一，但度化往往是不可能的，了其生前所愿，化去执念，说来容易，若这执念是得一件新衣裳倒也好说，但若是要杀人满门报仇雪恨，该怎么办？ 蓝忘机道，故以度化为主，镇压为辅，必要则灭绝。魏无羡微微一笑道， 暴殄天物。 顿了顿又道，我方才并非不知道这个答案，只是在考虑第四条道路。 蓝启仁道，从未听说过有什么第四条道路。 魏无羡道，这名刽子手横死，化为凶尸，这是必然，既然他生前斩首者逾百人，不若掘此百人坟墓，激其怨气，解百颗头颅，与该凶尸相斗。 蓝忘机终于转过头来看魏无羡，然而眉宇微蹙，神色甚是冷淡。 蓝启仁胡子都抖了起来，喝道，不知天高地厚。 蓝室内众人大惊， 蓝启仁豁然起身，伏魔降妖，除鬼奸邪，为的就是度化。你不但不思度化之道，反而还要激起怨气，本末倒置，罔顾人伦。 魏无羡道，横竖有些东西度化无用，何不加以利用？大禹治水，一只堵为下策，疏为上策，镇压即为堵，岂非下策？ 蓝启仁将一本书摔过来，魏无羡错身躲开，面不改色，口里继续胡说八道。 灵气也是气，怨气也是气，灵气处于丹府， 可以劈山填海为人所用，怨气又为何不能为人所用？ 蓝启仁又是一本书飞来，厉声道：那我再问你，你如何能够保证这些怨气为你所用，而不会戕害他人？ 魏无羡边躲边道：尚未想到。 蓝启仁大怒：你若是想到了，仙门百家就留你不得了，滚！ 魏无羡求之不得，连忙滚了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